较高，但系仍然觉得紧张。36岁嘅陈浩源又话：好期待听日对战日本嘅美元大辉，对方只有19岁，亦都系日本嘅奖牌希望。听日嘅比赛自己要非常留神。内地环球时报引述有关部门消息，披露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同商人麦克尔刺探国家机密细节，以及两人羁押期间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话：，从有关部门披露的信息来看，康明海、麦克尔两人犯罪铁证如山，司法机关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依法处理案件。过程之中，两人的合法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90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71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7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6蚊，升7.6；美团253.6，升2毫。阿里巴巴171蚊，升5.8；恒生中国企业95.78，升9毫；快手88.35，升4.4；中国平安60.65，跌9.5；盈富基金26.7，升1毫；港交所498.4，升4.2；小米集团25.3，升1毫；药明生物114蚊，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5，英镑10.72，瑞士法郎8.492，澳元5.745，加元6.172，新西兰元5.51，欧元系9.212。每百日元对港元7.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3点，升92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3美元，卖出1,81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排到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嗰段咧车多缓慢，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渡船街嘅慢线封闭咗噶，经过嘅时候啦，请你小心留意。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勒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将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巨落选家，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副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想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听过容祖儿的《全城哒哒哒》。 好啊，咁啊嚟到星期四嘅节目啦，即係我觉得呢一个星期呢其实喺中间系最难捱嘅。即係因为呢又好似差唔多捱下捱下就嚟放假，但又未放假嗰个感觉。咁通常我就喺呢啲日子呢特别呢就会有一种好想搵嘢睇嘅感觉。 搵嘢睇系是不是吊命的有一种 是啦是啦，其实有少少似的即是那一种就是即是可能有些人呢会是用食嘢啊即是食啲好嘢去令自己的心情去舒畅啲啦、嗯、即是我呢就是喜欢习惯不停去找啲新鲜啲嘅嘢去睇，咁然后刺激一下一个人等自己的生活唔好咁闷啦，咁有时可能会是睇书啦，有时会系睇动画啦，有时系睇电影啦，有时系睇剧啦咁样。咁呢一排咧，我发现我开始揾即系睇嘢睇到咧，唔知睇乜好啊！即系你都知道， 大家好多好多，你啱啱讲，譬如电影啦、电视剧啦、动画，已经系三个好大唔同嘅感觉嘅一啲作品嚟噶。 系啊系啊，咁但系因为太有时人系咁衰噶嘛，越多选择嘅时候咧，你就会喺度拣啦。我而家呢一排咧就系会拣到，即系第一我系天秤座，天秤座有一个好大嘅特质、哦、就系选择困难症嘅皇帝嚟嘅。OK， 咁然后咧我就会不停去睇嗰啲简介啦，即系我又会有。好多即系睇嗰个剧之前，我会上网特登 search 嗰啲剧情啱唔啱我睇咧，吸唔吸引咧，啲评价系点咧 咁啊？ 跟住然后通常咧碌下碌下咧，碌咗成粒钟咧，都未揾到嘢睇嘅。即系我而家就系一个咁嘅状态。咁但系最近开始咧，我竟然啊吓，竟然系开始睇紧啲韩剧。因为要讲翻就系我以前其实麻麻地睇，唔系咁中意睇韩剧嘅，我中意睇。日劇啦， 日劇系 啦，日劇因为即系可能 集数少啦， 集数少啦，同埋中学年代养成嘅一个习惯嚟嘅，咁、就会即系同埋嗰啲题材嘅种类好阔啊嘛，咁所以即系会以前就好中意睇日劇，咁但系开始慢慢睇下睇下，又觉得哎呀惨啦，好似日劇都系冇乜好多选择嘅时候咧，呢一排就开始睇紧一套韩劇咧，就系、是、讲法庭嘅，叫做恶魔法。冠，如果我冇记错，咪系咁样嘅。咁咧呢个咧又好得意，又偏偏点解我会想睇呢一套嘢咧？就系、是第一我不嬲对呢一啲法庭嘅片，我都有一个比较大啲兴趣。另同一方面系佢令我联想咗另一套动漫作品，就系、是《逆转裁判》啊。因为佢讲紧嗰套剧咧，入边就系、是、即系佢可能有啲法庭嘅 court case 啊，佢系。摆上去做一个电视直播，然后俾嗰啲市民去投票，即系好似个游戏节目，你当系游戏或者真人 show 咁样，俾啲市民去投票决定 边一个有边一边系有罪，边一边系无罪咁样，即系类似一个咁样概念。咁然后就令我哇，好似睇紧嗰啲动漫作品咁。跟住我突然即系对，因为以前唔中意睇韩剧，因为觉得嗰啲节奏好慢啦。咁、但系最近睇下，发现唔系，近排啲韩剧好似 节奏快翻啲 ，即系可能之前睇嗰啲咩。有套喪屍片噶嘛？咩李斯朝鮮係咁，跟然後就覺得哇！而家啲韓劇節奏快翻咁多嘅時候，我又覺得啊，其實都幾好睇喎！即係我開始變咗好似我媽媽咁，我媽媽又係會睇韓劇。你有冇你？因為我知道你就係中意睇開 動畫啦，跟住會睇日劇，因為好得意嘅。我係有陣時都有一個選擇困難症。個電日我一日裏邊通常有兩種嘅 timing 咧，就會有依個情況出現。第一就係搭車，第二就係夜晚翻到屋企準備下半場工作之前，我有個 break 俾自己嘅。咁通常有幾樣嘢可以揀啦。第一就係玩電話手機 game， 係有幾隻嘅咁啦。 你係、哦、你而家都仲有玩， 而家都長玩都有三至四隻。 你真係好長、啊， 但其實冇㗎，你入去都係 log in 下，跟住而家啲手機遊戲 攞下啲登入嘅獎勵啊， 然後啲體力用曬咁就擺低一邊㗎啦。咁呢個係第一個選擇啦、第二就係、是、動漫作品啦。咁都仲要係同時開咗幾套咧，都可以揀㗎噃。係、例如想睇輕鬆少少、熱血啲嘅。咁啊睇 啲系啊， 爆慢啦，都睇翻，都未睇完。 仲爆慢紧啊！ 喂，大佬，你话、 啊、 你话我有好多时间就系啫，一日得可能都唔系日日添啊！你即系睇到一至两集，你就继续做嘢。咁一系如果想睇翻啲要用脑嘅咧，就 Death Note 继续睇啦。咁呢个系即系动画已经有好多选择，咁新翻嗰啲都 keep 住追紧。一系咧就睇日剧嘅，咁因为近排又开咗套日剧，我成日开好多嘢喺度噶。开完出嚟之后，只不过永远都唔会唔知几时先埋尾啦， 系嘛？ 嗰一套叫短剧开始了嘅日剧， 啊，好好睇啊呢套。 其实我之前睇过第一集一次，我怀疑嗰次睇嘅时候，因为系食紧饭睇， 系 除咗搭车，夜晚翻屋企放 break 之外，就系食饭时间啦。系啦，有阵时开完咪咁，又系做嘢之前就会落去 canteen 食嘢嘅时候，就开个电话出嚟。咁因为动画作品廿零分钟一集，一套日剧咧就40分钟左右啦， 差唔多啦。 咁而手机游戏就你自己安排，咁所以 都系摆喺度啫。 咁你就要睇下究竟我嗰餐饭你预计会食几耐，或者嗰程车大概搭几耐。 咁讲究啊？ 咁然后你就 fit 翻啦，即系我当我嗰餐饭真系得十零廿分钟食完就继续做嘢嘅话，咁我好难开一套劇集啦， 咁就唯有开个手机 game 啦， 系啦，或者就系、是、开一个动画睇啦，咁然后你就按翻究竟你嗰一晚嗰个 mood， 系好讲 mood 嘅， 好讲究嚟， 解释唔到嘅。我、今晚突然之间想睇啲要用脑嘅嘢，可能一阵间之后下半场做嘢系要去到用脑谂嘢嘅，咁啊睇啲烧脑啲嘅作品，譬如上个礼拜可能准备剧本嘅时候，咁啊睇短剧开始了啦。因为我第一次睇食紧饭嘅时候睇，可能嗰人太攰啊，嗰日咁睇咗半集，到我开始有啲瞌眼瞓，节奏比较慢少少嘅， 系的确几慢嘅日剧嚟噶呢套。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睇完半集我就放低咗，系后屘身边朋友再次推噶，喂你有冇睇过呢套啊？哇好正咁、啊，咁我就话、哦、我睇咗半集，我真系顶唔顺瞓咗。佢话前面头三集左右你系要忍一忍嘅， 挨一挨。 咁跟住，所以到上個禮拜有啲嘢要準備嘅時候，有陣時你要有啲 input 俾自己噶嘛。咁我準備劇本之前就開一個叫短劇開始了，好似好關事啦。咁、其實睇落去都你自己冇啦， 自己感受下 啦，都唔係完全關事啦。 總之有呢個有川架純加埋耕田將輝咧，成件事已經好似有一個賣點喺度嘅，都會想俾你望下嘅。 同埋隔離啲角色都中意，另外有個同學阿潤泰又好似丁潤平咧，咁嗰個係我是大哥大嘅其中一個角色，我都好中意佢，即係做一啲叫做喜劇嘅之前咁。 OK， 咁就好按翻究竟你嗰一日你需要一啲咩嘅素材做 input， 而去選擇嗰個時刻睇啲乜嘢咯，跟住係會覺得時間好唔夠噶， 好唔夠噶，係噶。 你諗下選擇已經有咁多，但係嗰一晚就得嗰個時間，搭車又係得嗰個時間，同埋你又不能夠搞太耐，因為如果唔係你又落車噶咯，係 啊， 你落車點？我都試過就係 一路行一路睇啊，好危險。 或者企喺個巴士站咯， 唔好啊， 落車之後企喺個巴士站要完埋個尾， 咁啊好啲， 即係可能差兩分鐘就完啦，睇埋先啦，或者係翻到行到屋企樓下。 你搭 lift 就會斷線嘅啦嘛，咁就企喺屋企樓下嗰度睇埋先，要完完整整完咗，跟住先至再搭 lift 翻屋企咁咯。 但我想講咧，呢排追劇咧，有一樣嘢好衰格，唔知係咪真係太耐冇去旅行嘅關係咧？而家我見到啲劇集入邊食啲乜嘢咧，我就突然好想食嘢啊，即係好想食嗰樣嘢啊！即係例如咧，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短劇開始了的第一集定第二集咧，佢哋咪搭咗一場長途車去食拉麵噶嘛？ Yes, 我睇完嗰一集之後，哇，極想食拉麵啦、啊！跟然後最近睇嗰啲韓劇又係，即係佢哋食嗰啲燒肉也好，食嗰啲泡菜嗰啲叫咩部隊鍋呀？ 部隊鍋咯， 哇！咩事啊？日日都咁样好煎熬嘅、啊，好辛苦嘅、啊，咁跟住然后咧，导致因为又冇得去其他地方啦，咁啊变相而家喺屋企开始自己搞啦，又即系自己搞嗰啲部队锅啊，即系整尽量自己喺屋企整到嘅嘢咧，我尝试喺屋企重现翻嗰啲菜式出嚟。咁所以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剧集带俾我一个大啲嘅乐趣，就系咧，我除咗享受咗个剧情之外咧，我开始钻研埋入边食嘅嘢啊！即系呢一个而家系我人生入边多咗一个比较叫做多咗一个细艺啦，可以咁样形容啊！ 我发现睇一啲，我谂剧集会容易啲嘅，因为身边啲人朋友啦会睇剧集多过睇动画。当嗰期好 into 一套剧集嘅时候。首先我会即嗰个世界突然间你会好清楚啲角色嘅名啦。其实隔咗一排你就唔会记得嗰套劇嘅角色名字。咁然后我当我见到朋友嘅时候我都会将佢成为话题呢主动问佢哋、你有冇睇过或者我近排睇返一套旧嘅作品真係好好睇。个人好有感受有感受到系你唔会理对方有冇睇到或者对方想唔想同你倾。总之我就会将我睇完呢套劇嘅。 share 俾佢。 係呀。而呢个习惯就是每逢我 into 呢啲作品嘅时候我一见到人呢就会讲㗎喇。但当嗰期冇嘢睇咧，就唔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噶啦。 同埋可以咧，同啲朋友又突然少咗啲话题咁样咯。 系系系。 而家我翻屋企都系噶，因为咧，即系我同我老婆嘅生活基本上都几隔离噶嘛，即系嗰种隔离系，即系其实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做紧啲乜。我话翻工啊嘛，系嘛，咁佢又佢有佢嘅工作啦，咁样。咁唯一我哋沟通到嘅就系讲剧集啦。咁但系如果嗰一排咧冇一啲大家一齐去追嘅剧集嘅时候咧。你真係唔真係有一種唔知講乜好嘅感覺㗎。咁所以呢排呢返到屋企呢點解咁想去搵啲嘢一齊睇就係、是、即係好想攞返有啲話題喎起碼食飯唔好咁尷尬呀、食飯有偈傾呀係咪先。 好 sad 啊我覺得呢、這個。 你唔明㗎啦。 你要諗一個話題同佢講。 好痛苦㗎。因為冇話題呢好快呢佢就會餓你㗎啦。即係點解你今日唔吸塵呀、啊。点解你唔帮手洗碗啊？咁有劇傾啊就好啲咯， 就开心啲咯。好惨、啊，我觉得 唔好咁啦。 你有冇担心你哋婚姻嘅前途？ 冇，完全冇，非常之幸福，家庭生活美满。 Really？ 好 真系噶，我惊佢睇听紧啊，因为 咁我唯有祝你嘅婚姻可以顺顺利利。可以继续向前行，最紧要系同你老婆行嗰条路系同一条路，大家兴趣习惯都系一样啦。 日就是在探问，相爱着与纠纷，何纠纷？如果该舍得了别强忍，还能学爱，但不要不分。 人四足 day versi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赛事，港队的梁玉荣和刘慧欣在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的第二场小组赛以6比2击败哥伦比亚，取得小组两连胜。港队第一局先落后哥伦比亚两分，但是之后三局分别取得三分、两分和一分，反胜对手。港队朝早在第一场小组赛就以7比1轻取日本队。至于混合 BC 三级双人赛，港队的何婉琪和谢德华在第二场小组赛击败日本队，同样取得小组两连胜。港队头两局共拿到4分，之后两局日本亦都共拿到4分，打成平手。港队在附加局拿到2分取胜。朝早的首场小组赛，港队以4比1击败葡萄牙。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到乐富广场视察新冠疫苗接种外展队，到场为市民即场打针的情况。他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的临时接种疫苗柜位包括为商场租户等即场打针，現場有醫生為長者提供健康諮詢，形容反應熱烈，預計為超過450人接種，其中大約380人即場接種，另外有近100人由專車送往界限街體育館接種疫苗。他又說，疫苗接種計劃推行超過半年，外展服務最初較多為企業提供服務，因應本港接種趨勢，現在是時候轉戰地區，以不同方式方便地區長者和街坊接種疫苗。2021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今日起至到今個月7號在北京舉行。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國庭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以視像方式在今日舉行的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致辭。束國庭在例行記者會上提到，今年頭7個月中國服務貿易保持良好增長態勢， 他又說金磚國家第十一次經貿部長會議將會在明天以視頻形式舉行，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將會在北京出席。對於歐盟計劃在公共採購合同之中排除中國，束國庭說會密切關注歐方有關的行為，希望歐方能夠秉持公平開放的市場原則，反對保護主義，避免歧視性做法。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人權組織嘗試阻止德州一項禁止大多數女性墮胎的新法律生效。這項德州心跳法禁止女性在偵測到胚胎有心跳之後墮胎，通常在懷孕六個星期，即是很多女性都不知道已經懷孕的時候，即使是因為性侵或者亂倫受孕都不獲豁免。在新法例之下，女性只可以在生命有危險的時候才可以墮胎。法例在星期三正式生效，最高法院同日稍後以5票对4票的微弱優勢拒絕應人權組織的要求禁止法例實施。曾經批評法例極端的總統拜登發表聲明，誓言政府將會保護和捍衛女性的墮胎權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受到车灯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摩星岭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繁忙，龙尾接近城门隧道公路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哋今日咧好开心，请嚟咗咧香港女子100米排名第一啦，同埋女子青年4×100接力纪录嘅保持者。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梁君仪啊。 除咗动嘅一面，学界创造嘅环节，学界总动员唐书瑶亦都会带大家探访一下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嘎嘎， 如果阿一做爸爸嘅话，十分满分，你觉得佢会有几多分呢？ 八分嘅。讲到话佢同佢契女点样相处啊，会带啲小朋友去玩，佢好似系好乐意去俾时间嘅陪伴。 我是嘉嘉陈日晴，想知道我拣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钟，我是你的后援会。 波城，挨埋呢两日，终于有得放假啦！ 分神又唔使等咁耐嘅，放假嘅感觉可以自己营造嘅啫。试下今晚开始走，摊喺梳化揿套戏，然后将个电话摆埋一边啦，将自己个私人空间好好安排一下。 揿套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港路，和酷讯极战报 UFC 自封有数，撒旦大门马垃圾再怎可落，每秒随地作落。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声，是我把钟声发射，乱看八卦，注视，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琐事当幼稚的超人乱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听胡鸿钧嘅歌。今天不营业。听日嘅事咯。留返听日先諗啦。 每天七点看眼变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假装不想出去这房间，早餐就教师奶背上车。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that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想做啲事情明白嘅，但有时都不能 push 得自己太紧，间中都要试下卸下你平时嘅面具刘香琼的今天不想化妆，接下来这首歌营造一个天堂的气氛。这首歌的介绍都说了，人类好像忘记了如何纯粹地享受快乐，甚至乎当初这首歌推出的 single cover， 我望到的时候以为是那些游戏广告的图来的。他们是本地独立乐队 The Hurts，推出新派台作品《天堂 100%》。 幻想有天使正在叫，受够世间错乱烦扰，天空满山的神怪想见，人类诞生百万年了，没有半天快乐成诗。跳出期望 正在叫，若你这刻美梦如烟，参加满天星神似的宴，除脉搏心跳真正叫，没有叹息阻你燃烧，今天世间不完美，心中的完美不变，这天要唱唱唱唱唱唱难过，心要痛痛快快跳出被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换来过，人间今天有我，跳出被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换来过，这天要我有我唱我的难过，不怕你有你跳你的探戈，俯瞰世界你太在崩坏，天塌下来偏要尽情 其实之中有边个唔想可以好似神仙咁样，可以喺天堂嗰度叹住酒，望翻落去人间嗰度睇住佢哋有几辛苦咧？可惜现实之中，我哋人类都系荆棘满途居多嘅。 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梦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就该换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我 若你在叫我归来，归来，荆棘海能越过就有未来。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我有泳儿嘅派台作品《荆棘海》。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访问嘉宾陈家嘅。先听新闻报道啦。 首场小组赛，港队以4-1击败葡萄牙。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呢條咧，首先講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嘅龍尾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慢線落去灣仔，龍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啦，需要間歇性封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晒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近东山台。大坑道下行近住瑞士花园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北拉山道。落活道去大坑道的车龙就排到去骆驼苑。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港队在上届里约残奥会勇夺两金两银两铜的佳绩，自1972年起参与过12届赛事，累积了40金37银49铜共126面奖牌，成绩斐然。 来到今届东京残奥会，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万众期待香港田径代表邓宇泽压轴出场，力争男子 T20 跳远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我想点是郑秀文小姐的输得漂亮。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过理会别人的眼光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发挥得最好。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是透过这首歌可以带到一些意思给大家。 压力如层天高，谁都想看到。 东京财报，港队加油！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波，由得咪高分骚动音波，由得广东波骚动音波，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我哋认识新朋友喎，佢第一次出广东歌，送句好啲嘢贺下佢啊！ 呢句嘢好意头，好正面啊！听住咯， 陈家全户晓， 我想问咧，边个系陈家全啊？ 苏音乐嘅嘉宾唔系陈家全啊，系陈家。 Hi, 你好啊 ，Hello。 我见你笑到揞面啦，啱啱 忍唔住，好兴奋。 系啊，你见埋个实物更加兴奋啊！交俾礼物先生。 颁奖仪式先。 系，我哋就将陈家呢个名字食咗落去，家传户晓送俾你嘅。 OK，OK 嘛，收货嘛呢个。 哇，好嗰啲古色。嗰啲 古色古香 嗰啲， 系 咁啊，将呢个卷轴送俾你。咁我哋监制卡文去写嘅呢一个系。 多谢多谢。 系啦，因为我哋喺度谂紧咧，就系究竟陈家呢个名其实好好发挥嘅，系啦，即系有一啲就好有创意啦， 系 有创意到都 唔系咁老赖啦。而得意嘅地方就系咧，我哋开麦前咧，陈家话反而想知啲唔老赖嘅， 系啦， 系啲咩？ 呢个人冇乜即系 OK 噶嘛， 冇乜底线噶，我都 即系例如系家破人亡啦。 哇！ 是不是即刻已经是不老禮到一点了，是不是 家重屋閉啦那些。 有这个化成微塵家啦，是啦。 哇好难喎、啊、你哋 全部都是啲劲唔老禮嘅。 是啦，那我哋就揀返呢一个老禮啲嘅。即家传户晓嘅意思当然都是一个祝愿，希望你嘅音乐能够家传户晓大家都会认识到啦，咁样。 多谢你，我返去表起佢啊，一定会。 好啊，是啊，之前你都有见识过其他音乐人嘅表起咗 studio 嘅嗰啲卷轴。 是啊， Tommy 嗰次好好啊，佢踢翻我哋，但其实嗰样嘢完全唔关我哋事，同埋 Tommy 借用咗佢嘅地方，跟住就影咁啱楞咗喺背景咁样喎。 系啊系啊。 系啦，咁呢一卷又属于你，你又可以翻去即系裱起佢啦。 你嘅手卷咁啊，送俾你啦。 系啦，咁但系讲到呢个家传会，希望即系陈家嘅音乐能够做到呢一样嘢啦。 嗯， 都想即系俾大家认识多啲关于陈家，因为虽然而家派嘅呢一首歌就系一个即系广东歌啦，第一首。 咁但係喺之前其實你都一路喺音樂上面一路都做咗好耐啦，同埋都已經即係 EP 啊等等嗰啲都有做過㗎啦嘛。其實玩音樂可以追溯返去到幾耐之前呢？ 其實我諗我唔算太耐嘅，今年踏入第四年囉。2017年就出咗第一首歌，但係2018年呢係成年都冇做過嘢嘅。即係嚴格嚟講呢係2019年先開始好囉，認真啲計劃下啦咁樣囉。 係咁，但係開始即係2017年4年前啦，嗰時係如何開始？即係咪本身有玩開一啲叫做樂器，跟住就想嘗試有自己作品嘅呢一種狀態，定係其他原因呢？ 都係嘅，因為以前讀書嗰陣咧，喺英國讀書嘅有一陣，咁就好無聊。然後嗰陣好興 busking， 咁我就有個吉他朋友介紹，喂，不如你自己嚇無聊就試下彈吉他啦咁樣。係。咁我就彈咗一陣，咁翻嚟咧又跟佢玩過幾次 busking 嘅。咁後屘我就發現，好似唔係好啱我喎。我講個秘密俾大家聽，喺以前咧，我係從來都唔唱歌噶，我係唔唱歌，係啦。咁但係因為呢一個朋友啦，咁我太無聊嘅關係，開始玩吉他嘅時候，唱咗幾次就發覺，好似都唔係好啱我，之後我就開始自己寫歌啦咁樣。 哦。 咁我寫寫歌就發現，其實我鍾意寫歌多啲喎。咁就2017年就寫咗第一首歌，咁就求其擺咗上網咁樣。 哦，因為係一個好大嘅變化嚟嘅，又完全唔唱歌，再去到而家有自己作品。 係啊係啊。 但有冇原因以前唔唱歌㗎？ 冇乜特別咯，即係其實我而家都唔係特別話覺得好中意唱歌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創作先係我嘅主軸咯。 係， 咁佢係我其中一個部分啦，唱歌。 係，所以你話當初玩busking 彈吉他嗰啲，未必好 hit 中到自己就係咁嘅。 但係好難嘅喎，即係我嘅概念當中，如果一個創作人佢本身對彈吉他呢件事唔係話提起好大嘅興趣嘅時候咧，即係你創作咁，你都會攞個吉他上手，即係得閒就玩兩嘢，得閒玩兩嘢，咁然後就慢慢有啲意念走出嚟啊。咁你嗰個創作嘅過程係咪都要經常攞個吉他上手彈兩嘢，先慢慢去 beat 啲創作出嚟咧？ 一開始係嘅，即係課分咁樣，我就好少上網咧跟嗰啲 chord 學 A chord 啊 C chord， 我反而係了咗，我覺得個吉他彈咩音幾得意咁樣開始先咯。咁呢個已經係我第一步創作。咁但係你話去到後屘，我開始有我概念想做咩音樂嘅時候，我會用多咗電腦，即係啲 plugin 啊 software 嘅嘢之類去幫助我嘅咁樣。 係，因為如果大家有聽過，即係一路陳家嘅作品，會聽到一啲會有 beat 嘅嘢啦，跟住嗰個營造嘅氣氛，我覺得係你嘅作品一個特色，即係大家聽嘅時候會有畫面噶嘛。咁去到自己創作嘅時候，大概摸咗幾耐左右，發現到咦，原來我中意呢一種方向或者呢一種作品嘅叫感覺或者類型噶咁樣噶。因為都可能係咪摸索過好多、究竟我創作嘅時候應該試啲乜嘢咧？因為 plugin 有好多啊，樂器有好多啊，咁樣樣咯。 係啊，我其實而家都仲試緊嘅，不過開始成型，所以2017、2018年其實就我諗係我最大嘅摸索期咯。 嗯， 所以2019年出嘅歌就叫做少少確立到咯，咁樣。 係，咁所以同埋大家識陳家個名字會見到，其實之前玩過好多唔少香港一啲音樂嘅 project 啊等等，即係埋翻咗我啊、搶耳啊等等咁。咁、其實由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步伐都幾有趣，由完全唔玩即係唔唱歌，去到自己創作，跟住再開始試下同其他人合作咯，去玩呢啲音樂計劃咯。嗰時候有冇一個人好似當年咁樣叫你彈吉他，就喂，不如陳家你試下去 join 下呢啲嘅 program， 再可以 explore 自己音樂世界啦咁樣噶。 都算有嘅，不过就唔係一个人啦，因为通常即係入咗呢个音乐圈，认识咗好多音乐朋友之后呢，就发现佢哋有玩过先嘅，即係搶耳嗰啲，发现全部朋友都玩过，佢话有咩咁好玩啊，咁我就去试，咁我又去玩一下啦咁。 系，咁入咗呢啲计划之后，真系会认识多咗一啲都系玩音乐嘅朋友嘅时候，即系由以前同自己做系另一件事嚟噶咯。 系啊，我有几个好朋友都系因为参加咗呢啲 program 再认识嘅。 系，例如系有 Iris 啊、Luna 啊嗰啲，全部都系因为我哋同一时期参加，然后而家好 friend。 嗯，系有冇发现到就系、是、哦，我一路自己去喺屋企度做一个即系、就是、做音乐啦，咁去到同呢啲唔同嘅音乐人接触，大家我估系咪都有啲 conversation， 就系例如攞自己一啲嘅即系作品，大家一齐听一下，或者大家 share 下自己中意听啲咩嘅时候，那个过程、那个经历会唔会都发现到哦，原来即系音乐嗰一样嘢。有一啲意想不到嘅事情，可能了解到啊，或者了解到其他人嘅風格啊嗰啲咁。 會啊，可以分享一個就係上兩年咧，其實我有同幾個音樂嘅朋友就一齊夾 studio 嘅，咁你可以幻想到嗰度有四個做音樂嘅人啦，然後好似一個音樂工場咁樣嘅，不分晝夜，大家就會喺嗰度瘋狂做音樂。咁但係我哋都會覺得。雖然各自做各自嘢啦，但有時聽到大家音樂做緊咩咧，佢某程度都影響緊或者 inspire 緊我哋要點樣去做我哋音樂，即係好似我又攞咗佢少少嘢，佢又攞咗我少少嘢，咁樣互相交換同埋再去揀啊，去建立咁樣。所以交換 demo 咧，呢個一定係我哋日常傾偈嘅其中一個部分咯。 咁大家交換完 demo 嘅時候，係咪大家都可以好直接咁？好嘅就赞，唔好嘅就俾意见，点样讲咧？系咪大家都系攞到呢一面？ 定系通常都系赞多噶？ 定系都要有啲保留嘅咁样？ 都会直接讲噶咯。 系 系啊， 有冇一啲自己嘅 demo 曾经佢哋俾过你嘅意见，你好记得？系即系好同唔好都得嘅。系哪怕啲推出咗又好，未推出都好，即系佢哋透过嗰啲音乐去俾你嘅 feedback， 或者可能令你突然啊系，点解即系我嗰阵时创作嘅时候冇咁谂到嘅咧？ 又少啲，不過有個得意嘅分享，因為以前寫嘅作品咧就沉鬱啲嘅，咁但係最近我出咗一首歌咧，就係、是、關於旅行嘅、 嗯， 然後嗰個歌咧係我真係去咗個旅行，有時候我去咗十日唐福咁樣自己一個住啦，對住沙灘日日咁樣，然後我將呢個 demo send 俾我嘅朋友聽，佢哋就會覺得。哇，好超喎！這個同你完全唔同喎，咁樣。 係。 然後佢哋就即係因為咁樣，我就發現哦，原來轉換一個新嘅環境係的確會寫一啲同你以往完全唔一樣嘅嘢咁樣咯。 嗯。 咁呢個就係佢哋話到俾我聽嘅嘢，咁我諗住下次都可以試下去唔同地方再嚟咯。 嗯。寫圖書館啊，跟住試下去主題樂園啊，可能出嚟個 feel 又完全唔一樣。 係啊。 同埋啱啱陳家都講到，即係佢個主軸始終都係喺個創作，即係多於喺唱歌或者彈吉他方面。其實創作帶俾你即係最當初最大嗰個樂趣，或者令你愛上創作呢件事係。有冇一啲咩嘢原因令你咁享受喺当中呢？ 觉得最有一样嘢一定系就系佢可以帮我表达到好多我平时表达唔到嘅，因为我讲嘢唔好叻啦。但系音乐虽然唔系好 specific 用言语嘅时候，佢反而嗰个气氛或者个 vibe， 佢令到我。可以將我腦裏面嘅嘢帶俾人哋同人哋交流，而呢個嘢有時某程度，我覺得直接過我點樣去形容，或者我點樣去講俾人聽咯。咁呢個係我都好希望繼續可以做到嘅事嚟嘅，喺我音樂度。 係。咁你話啲朋友講陳家以前嘅作品可能沉鬱一啲啦，咁嗰段時間嗰啲嘅作品嘅創作空間係通常喺啲咩地方？因為當你轉換咗之後，那個 mood 突然之間唔同嘅喎，可以真係。 其实都是屋企为主的。 是不是通常夜晚啊大家睡晒觉啊 夜晚啊冇人咁样好静咁样。因为我又几喜欢想嘢。咁、其实虽然而家都沉默嘅但可能个表达方法有少少唔同啦咁样。咁就主要系个脑咯好多嘢想。 是有冇话最近想緊啲咩 最近、啊。 好奇。因为大家一路听陈家嗰把声呢系即系嗰啲 sweet 嘅声我会形容系。咁但系呢见佢今日一身衣着全黑色啦。同埋头先讲之前嘅作品佢会思考好多嘢而放咗喺里面。咁所以我都几好奇平时你会諗嘅系啲咩。 哇好天马行空我最近 有 緊时间可以开个哲学台先。 好我哋又 嚟啦。 我哋唔系第一次㗎啦。我哋唔系第一次㗎。嚟啊。 啦关于时间你近排思考嘅系咩呢 覺得哇好黐線， 唔緊要，我哋都好黐線噶，可以接到噶我哋，你唔使驚。 覺得好 loop 啊，即係 啲事情如果不斷發生嘅時候，好似入咗結界咁。 嗯。 而嗰個結界同七月同八月可能係，就算個時間過咗幾耐，你都好似仍然喺同一個位置咁樣。 嗯。 咁我就喺度諗，究竟時間係我哋點樣去 perceive 佢嘅咧？即係譬如有陣時我哋瞓著咗，喂，好似講得太耐。 唔緊要啊，繼續啊，等緊你。 真係可以繼續，係啊。 好 supportive 啊！你哋一瞓著咗嘅時候，譬如你瞓咗三日三夜咁樣，你瞓醒你都唔會知道今日幾多號啦咁樣。咁、有陣時，譬如我哋喺一個密室裏面冇時間嘅，你點樣去體驗嗰時間有幾耐有幾短，其實好主觀嘅咁樣。咁我就諗咗應用翻喺我哋人生上面高高低低嘅事，即係嗰啲體驗咯。你好唔開心，你點樣可以讓嗰個時間在你那裡沒有那麼長或者沒那麼短呢，你怎樣去控制呢，你怎樣去改變它呢，我在想這些東西最近。 我想說我覺得 exactly 是想一樣的東西，因為前面我的朋友創作一些你當劇本的東西，那我就在想就是setting在一個密室裏面，就是 exactly 關於時間，就是因為當如果你知道年月日你有日曆的話、你 receive 到其實它本身是附帶一些 message， 即是假設可能七月這樣你會想起、夏天啦，天氣很熱啦，或者你覺得外面的世界你幻想到的畫面，十二月聖誕這樣或者年尾啦這樣、但如果 你一個人一出世的時候，他身處一個空間是從來沒有任何一些日曆月曆的時候、那些所謂時間過你沒有日同夜之分的話，那究竟他的反應會是怎樣，他會不會所有東西拖慢了來做呢，或者他根本覺得我可能不需要工作，或者可能连嘢食都唔需要，因为我哋呢啲够四个钟就肚饿就食嘢噶啦嘛。但如果你冇咗个钟啊，试下咁样，你嗰个反应个身体会唔会唔一样咧？ 其实咧，你呢个问题咧，我都有谂过噶，我有 share 下。 嗱，我哋唔系吹，我真 系 有谂过。 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咧，时间呢样嘢咧，喺人类设计咗出嚟之后咧，其实完全系 for 一个有呢一个资源啦，同埋有呢一个权势嘅人去奴役一啲冇资源同冇权势嘅人嘅。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如果以翻我哋人类呢、這个头先都讲到，大家如果可以慢到就梗係想拖慢啲啦，係咪？懶都梗係可以想懶少少啦。其實人類我覺得咧，本身設計出嚟咧，佢未必係真係會想哇，每日一個即係每週計住幾多粒鐘做嘢，即係可能做到攰咪休息咯。咁然後有翻啲 energy 咪繼續做嘢咯。咁但係因為即係喺呢一個資源分配嘅底下啦，咁所以佢哋係要強迫性要大家所有嘅公眾啦去勞動，從而令到呢個社會可以運作嘅。其實呢個係一個都叫一个好处啦，咁但系同时间咧，我又觉得好反人类本身嘅天性嘅。sorry， 我分享完啦， 音乐， 自己突然之间完咗系咪？ 系啦， 呢位同学嘅发言完毕啦，咁样系啦。所以咧，大家如果啱啱转台听紧呢个位，系咪发生紧咩事？系我哋系骚动音乐嚟，但我哋因为啱啱讲紧时间呢个概念，系从而了解陈家平时佢谂紧啲咩，而有佢嘅作品出现嘅咁样。 系啊。谂到咩？ Every day you die a little bit inside, with no one else can ever tell.Sing my lullaby. I learned to say black is white before I see any colors. La la la. 因为陈家之前的作品叫做 Everyday I Die A Little Bit Inside，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连续两日有大批市民因为未能够领取消费券，到位于旺角的消费券秘书处查询或者重新交表。现场一度有超过200人，排队的主要是长者，人龙排至商场门外。部分排队的长者说不清楚早前递交的申请表格有什么错处，亦都有長者不滿要排隊，批評政府不體恤長者，認為應該直接向長者派發現金。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說，有大約60萬份申請未領取消費券，當局已經調派人手協助處理個案。政府的疫苗接種外展隊到樂富廣場，為商場租戶和市民即場接種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形容反應熱烈，有大約380人即場接種，另外有近100人由專車送往界限街體育館接種疫苗。他說日後會走進社區，多做外展接種服務，推高長者的接種率。聶德權又說會視乎疫苗接種率，檢視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運作安排，包括中心的数目和开放时间，可能需要有调整空间或者减少。东京残奥硬地滚球赛事，港队的梁玉荣和刘慧欣在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的第二场小组赛以6-2击败哥伦比亚，取得小组两连胜。港队第一局先落后哥伦比亚两分，但之后三局分别取得三分、两分和一分，反胜对手。港队朝早在第一场小组赛就以7-1轻取日本队。至于混合 BC 三级双人赛，港队的何婉琪和谢德华在第二场小组赛击败日本队，同样取得小组两连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配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亦都是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车龙排到近春园街。另外大潭道现在介乎石澳道至到大潭水塘那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内龙翔道的龙尾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退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啦。 好多哥哥姐姐就算到了退休年龄都依然健康活跃， 他们很多都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例如重新投入职场、做义工、协助照顾家中年幼成员等等。 究竟社会不同界别的持份者怎样可以帮一班老友记用正面积极的态度继续享受生活？ 那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鼓励大众关注不同年龄人士的需要，改变对年老的固有观念，共建一个灵活城市。 有发展潜能，找到职业志向的机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青见超新星。 九月八号逢星期三起，下午三点到五点，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连十集，黄天怡、方子豪、阿涉带你认识不同的得奖学员、个案经理以及评审，一起听下属于他们的展翅故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啦，咁我系 BCE 硬地滚球运动员杨晓琳，拣一首歌去鼓励翻我哋香港运动员啦。我会想选择Mira 嘅 Boss， 呢个场系你嘅表演场，总之系做到最好，表演最好就已经好足够嘅。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 living for。 嗱，咁啊，而家你派緊嘅新歌《模樣》啦。咁我同阿斌咧就会先按住呢一个作品咧，我哋会估下，即系背后会唔会有啲嘢发生啦、嗯。 好， 然后交俾你揭晓嘅。 好， 我估先。 好啊，你估先啊，你估先。 因为咧，我去听《模样》嘅时候咧，听到即系尤其我戴耳机听就会好有呢个感觉，就是、因为你会听到陈家嗰啲气声啊。即系正常，如果我哋平时去听作品，好多时候有一部分嘅监制，其实有好两极啦。有啲监制觉得呢啲气声系应该值得保留嘅，咁有啲监制会坚持觉得啲气声应该要 cut 走佢嘅。咁但系咧呢一、這个《模样》，我一路听戴住耳机，哇，啲气声好入我耳啦，跟住一路唱。有的有的真的有的。咁然后呢我觉得好似其实、想表达嗰样嘢就是其实陈家系喺你即系好似 whispering 喺你耳仔边细细声细细声想讲一啲嘢俾你听咁样。所以就特登去唱嘅时候保留咗呢一啲气声喺入边。 係啦咁我估埋你一次个揭晓。我想估嘅就系、是、因为我觉得曲嗰个好精彩嘅。精彩到係我都覺得好難用言語去表達，所以啱啱交俾你去即係解構嗰個曲即係編啊作咁樣啦。咁反而係喺呢一首歌《模樣》呢一個字咧，即係一個看似好熟悉但係又好陌生嘅字，我嘗試去查啦，咁去解釋一種字典就係話，因為你個人可能受到一啲嘅傷害，但係對你冇不良嘅影響。咁我覺得呢一個解釋有趣就係因為其實成日都話即係變為模樣或者咩，好似好正面，但係其實佢個最重點就係你曾經受過傷害。而而家處理嘅方法就係模樣啦，即係冇不良影響。所以我想估嘅就係呢一首歌，你去寫呢份詞啊，或者創作嘅時候就係、是，其實你自己本身可能心理上又好，或者現實生活中有一啲嘢係對自己係唔算係太好嘅嘢發生。咁但係一個療愈嘅過程就係做咗呢一首歌出嚟，去令到自己舒服一啲咁解嘅。係啊，呢個就係我想估。係啦，我見頭先我哋玩到咁 deep， 我不如又試一下。 再走深啲啦， 再走深啲啦， 一齐往深渊走去。 系啦， 哇， 你可以拣边， 可以答咗啲简单啲嘅先。我呢个简单初阶， 想分享一下我听到你哋嘅分享。 好啊，好啊，好啊。 哇，我有啲想喊啊，咁样。 准备纸巾， 触动，触动音乐啊，边个？ 唔系，好啊，呢、這个名 ，OK， 第一次改名咯。 讲嗰个名咧，其实我系冇咁样查嘅， 系。 但系你咁样讲，我觉得你 connect 咗一啲我唔发现嘅嘢啊， 系。 好想喊，当我写呢首歌嗰阵，但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咁样。而你头先嗰个气声咧，我觉得即系，呢、這个都是其中一个好希望观众可以，即其中一个面向，佢可以点样去理解嘅。而喺我个人，即用创作者出发咧，其实都有啲似嘅，但系就唔系我去 whisper 一啲嘢，反而系嗰个人啊，自己同自己讲嘢嗰个状态，咁、样咯。 即一个心灵嘅对话咁样。 系啦，即换转唔系陈家，可能系你嘅咁样，你要点样同自己讲嘢？你讲啲乜？嗰个状态，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咁嘅时候，有个咁嘅共鸣。而我想模仿一次，就系自己同自己讲嘢，个脑打紧交嘅嗰个环境，俾人嚟听咁样。 系咁头先陈家你话，即系我嗰个解释嘅时候，同你可能创作嘅时候有啲谂法，好似 connect 咗，系一啲咩嘅部分 connect 咗？可能真系关翻你自己去创作呢首歌时。 這首歌呢、我寫的時候它其實不是一個我自己的故事的，而是都我是旁觀者、就是、其實我想講一些、有精神病或者有情緒病的人的故事的。因為我記得、寫這首歌的時候會有些新聞看到有精神病人他們自殺啦這樣，而我記得那個是一個 APM 的地方來的， 是 佢跳落去嘅前五分鐘咧，我 exactly 喺 APM 嘅咁樣。咁、但係我離開咗嗰個位置之後，我就有個朋友 send message 話俾我聽話，哦 APM 有人輕生啊咁樣。咁我覺得嗰、那個嗰、那個情緒我好大啊。咁雖然我唔認識佢啦，而可能但我哋喺嗰个同一个地方，佢令到我觉得同死亡好近啊！呢个系我觉得我同死亡最近嘅一个经历啦，喺嗰阵咁样。咁所以我翻去就写咗呢一首歌。咁我就好想 因為即我想一方面去理解有情緒病、有精神病的人，同埋其實我覺得我哋就算我哋 so call 叫正常的人，我哋一定都會有高低情緒的時候，而我哋嗰陣諗緊咩嘅咧？每個人都唔同嘅，而我哋點樣走出嚟咧？每個人又唔同喎。咁所以我就好想做一首歌送俾大家，或者係送俾特別有嗰陣有需要嘅人，同佢講話就算冇人明白你都唔緊要，因為你自己知道你做緊咩，你知道你發生緊啲咩事。起码你自己明白紧你自己会冇事噶咁样，咁所以你头先话无恙，系咯呢个就系我最想同人哋分享嗰个 message 啦。而好似你咁讲，大家点解会有情绪，某程度都系因为我哋受伤咯，我哋个心 get hurt 咯咁样。而就算嗰个原因系咩，人哋理唔理解 ，it's okay 咁样咯。 系咁，嗰一晚你翻去嘅时候，你系谂起啲咩去创作嗰个曲，甚至乎可能词系咪嗰阵时都已经有埋咁样样噶？ 呢首歌就几得意嘅， 系 我谂咗几句歌词先嘅，有啲诗意 chorus 嗰啲花开花落咁样，因为我觉得即系成个意境系比较抽象嘅。咁之后先再作翻上去啲歌要点样写咯。 系，因为我同阿芬一齐，即系有一齐听 share 咧，我哋话呢一首歌个开头嘅时候，因为唔系一啲即系好似入到去花开花落有嗰啲吉他乐器声，系一啲环境声，跟住突然间唰有一下，跟住先正式开始。我哋就话似前面嗰段好似一个倒叙， 系 前面嗰段咧就系一个人，嗰时我哋唔知道背景故事，就好似一个人佢即将要离开呢个世界之前嘅个阶段， 系 而唰完之后咧 就走马灯啦， 但系靓咗嘛，因为嗰个声系舒服噶嘛，就好似睇走马灯去睇翻即系花开花落自己之前嗰一生嘅blah blah blah咁。我哋呢个幻想同呢个编曲系咪即系近唔近咧？其实 都有啲 feel 嘅，我覺得其實差唔多，不過呢個可能就會係交翻俾 MV 上面再鋪排多啲啦。咁老實講咧，那個編曲係做咗好耐，先到今時今日呢個版本嘅，而嗰個原因都係因為一直都做唔到我覺得最適合表達嘅嗰個編曲喎，咁呢個編曲咧，後屘我又揾咗個朋友幫手嘅，就係 Perry 啦，咁樣。咁所以同佢傾嘅過程，佢都有 input 啦，咁樣，咁最後就翻嚟，其實做完呢個版本都距離嗰首歌寫好都一年啦，咁樣。 哦，咁耐時間又 係啊，係啊。 咁有冇话其实因为呢个编曲听到有唔同嘅段落同埋层次噶嘛？咁你去同特别 Perry 一齐去编嘅时候，有晒即曲词啊嗰啲咁。咁嗰阵时嘅 design 系点样样去谂？即系可能每一段究竟点样用嗰啲声去表达紧想讲嘅嘢噶？有冇啊？ 我大致上会话俾佢听，我想我谂紧嘅嗰个画面嗰啲声系点嘅，然后我都有落手，即系我同佢一齐编嘅，咁我会编咗啲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好紧要一定有嘅声，例如如果后边中段你听到咧，有啲似打斋嗰啲笃笃嗰啲声，嗰个对于我嚟讲就 系 我好想人哋有个净化嘅感觉，即系觉得你而家系时候你要放低你谂嗰啲嘢啦，咁呢个声我 keep 住咁样。咁然後，譬如可能我哋討論到有好多似啲 sharp 嗰啲 whisper 喺後面嗰啲聲，就係頭先講模仿翻你個腦好混亂啊，好多嘢你分唔到邊個係你想要嘅，你最想選擇嘅嗰個面向嘅聲音，而咁樣去做咯。我哋合作嘅時候，係啊， 所以只歌最尾嗰啲嘟嘟聲都係頭先你講嘅嗰種敲嘅， 係啊係啊， 因為我喺度聽嘅時候，我 mark 低咗，究竟係滴水聲啊，定係腳步即係高踭鞋聲？係咩聲咧？但你啱啱講，我原來就係嗰啲篤篤聲嗰種狀態嘅。咁就喺呢一個語言選擇上面，因為之前陳嘉莉嘅作品就可能英文就比較多啲嘅，咁今次選擇用廣東話詞同埋自己一手一腳去填呢一個，有冇特別原因？呢一首歌佢咁樣樣去處理咧？ 其实都有个契机嘅，因为嗰阵觉得需要写一首广东话歌，咁但系冇特定系因为即系有咗主题先咩，但系有一个 intention 系啊好想写一首中文歌啊，然后就发生呢个事情，好自然就觉得呢个 这个东西我要用中文写、啊 嗯、 而我想即係就算我寫成點啦，我覺得而嗰個語言上面係可以好直接 connect 到我想俾佢哋 connect 嘅聽眾咯，因為始終都係香港咁樣。 係、嗯、係。咁之前有冇即係因為之前冇推出過嘅，有冇啲都自己試過填廣東話詞，定係今次真係第一次試去咁樣做咧？ 呢首係 exactly 真係第一首，之後有寫過幾首，但我都暫停擺咗， 即係未 面曬住咁樣。咁但係頭先即係因為我記得陳家講到啱啱開始做訪問嘅時候，佢話即係自己佢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好叻去表達嘅人。但係我再睇翻嗰份詞，唔係啊，即係寫出嚟係非常之有文有路。你係平時係中意寫嘢多過講嘢嘅人嚟㗎係嘛？ 即係平時都有寫下嗰啲， 係咯，即係會寫下日記啊。 我以前未去英国读书之前呢，我是读中文的咁样。 哦， 我细个的时候我成日喺度谂，第时我一定要写书啊，写诗去做作家咁样，后来先去我玩音乐。 哦，就将呢一种嘅文字嘅创作放喺歌词。 系啊系啊。 哦，咁唔怪得之，即系就系因为第一首创作，但已经有嘅嗰啲画面啊、意境啊咁样。但系中间有冇啲位都棘嘅？即系啱啱你话我一翻到去嘅时候谂到，即系花开花落嘅嗰啲嘅段落啦。咁、但系之后再搞埋其他部分嘅時候，嗰啲要連貫啊，又好，或者你讀個中文係應該可能有啲執着位，即係嗰啲文法啊、格式啊嗰啲咁，嗰啲會唔會都有啲位棘過嘅？ 有，而我覺得花得最耐嘅時間咧，係如果有睇個段落咧，其實有啲段咧好似，但係咧可能淨係改咗一隻字嘅啫，咁樣。咁嗰啲位我就好執着咯，而一個字我要揀用邊一個字咧？呢個係花最長時間嘅。然後喺個途中裏邊，我都有問我一個朋友，咁佢叫做Anson 啦，咁樣俾意見咁樣咯。咁佢又有即係幫手俾下意見我咁樣。 係，即係舉個例，譬如頭先一路講，我哋話花開花落，遍地同愛上。咁但係有一段咁就會寫花為果實，遍地同愛上就轉咗啦。 係啦，即係有種鼓勵嘅感覺咯。而個 chorus 咧，可能係有一個係找一扇窗，有一個係開一扇窗啦。咁呢個就會係講緊個尋覓嘅過程。當你去到揾到嘅時候，你要唔要去打開佢咧？咁樣。咁呢啲字我諗咗好耐咁樣咯。 係。咁頭先你亦都有講到咧，即系 MV 亦都幫忙將呢個信息，即係再推一步啦。 係。 我哋都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大膽嘅 MV， 陳家史上最大膽嘅 MV。點解呢？係因為佢幫人剃頭一剃過。 哇！係啊，我哋頭先先話，哇， 我 MV 好大製作喎。 係啦， 要多謝我嘅導演同埋我嘅拍攝團隊同我一齊咁黐線。 係呢、這個念頭係點樣將你啱啱講呢一首歌嘅 message， 將佢再用畫面呈現嘅嗰時，成個團隊大家傾嘅時候， 主要係我一寫呢首歌，我就想剃人哋個頭髮，然後我就同導演講，我點都要剃人哋個頭髮。 點解你一定要咁堅持剃人哋個頭髮，唔剃自己個頭咧？ 佢哋有話，不如你俾人哋剃你個頭髮咁樣，咁我就我唔敢啊，我仲未敢，但我可以剃人哋個頭髮。 啊！呢、這個幾好啊！呢、這個 啊，我唔敢剃自己，不過我剃人我又 OK 喎、 啊，冇所謂啊！呢啲點解會聯想到係一個剃頭畫面㗎？有冇個意思喺裏面？即係有人講就頭髮煩惱絲咁樣係一種啦。係對於你嚟講係 有啊，有呢一個感覺，即係好似有啲人可能會形容為飲孟婆湯再重新出發咁樣。咁因為佢都 kind of 叫做同對於我嚟講啦，同死亡有關嘅。而佢唔係好直接講死亡，而係死亡嘅前一秒。咁死亡你象徵你可能係重新出發，你放低一啲嘢，你再做啦咁樣。咁就所以剃頭髮呢樣嘢對於我嚟講係好親密嘅一件事情嚟嘅。咁我就想用身體 skinship 呢樣嘢去直接同大家個大腦去聯繫，咁所以一定係剃頭髮啦。 係，冇第二樣嘢，導演一定要剃人個頭啦。咁 我同埋我都未試過聯想過，原來剃人哋頭髮一個好親密嘅事情。我由今日開始學懂咗呢樣。 阿斌，你覺得我同你親唔親密啦？ 我同你都親密㗎，所以我願意幫你剃頭髮。 OK 嘅 ，OK 嘅。 系啊，我想讲试嘅时候咧，导演啦，同埋有几个 crew 嘅人咧，都俾我剃过佢个头噶啦。咁即系其实我唔系净系剃咗一个人嘅头，我系剃咗三个人个头咁样啦。 系。 仲有个假嘅头再俾我剃，即系四个头咁。 系。 咁所以都练习咗一阵啦。 系。 好大付出啊！个演员同埋 男主角。 系啦，个男主角好。 男主角点样称呼我哋？俾翻 credit， 要 献出自己嘅头发。 阿辉啊，收欧 就阿 辉。 是本身都是朋友，即是啲朋友定系点样样？ 系朋友， 系佢、哦、第一次知道你有咁嘅念头嘅时候，佢嘅反应系 哇！佢话好似撞邪咁样，因为咧佢我同佢倾呢样嘢嘅前几日咧，佢去咗睇一个八字嘅师傅，咁佢好长头发嘅，系佢就话阿师傅同佢讲咧，你剪翻短头发啦，戴翻眼镜啦，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就去揾佢剃头发，佢、 哦、 就觉得，咦，系咪一个时机？我要改变我人生嘅时候，我要去做呢样嘢咧。 系， 咁佢就应承咗咯。 哦，只不过佢冇估到嗰个原来剪短头发去到剃头咁解啫。咁我见到阿辉佢都几 emotion， 即系起翻身嗰一下系。 系。 有冇即系知道下佢嗰阵时，因为一啲乜嘢见到佢眼泛泪光咁样样？ 但系我想讲之前导演啊，或者。crew 坐喺嗰个位剃头咧，几乎每一个人都喊嘅。咁所以我就觉得佢系一个好集体，但系讲唔出嘅一个仪式啦。你当， 哦、 但系佢的确可能系可以治愈到人某一啲嘢。咁嗰啲嘢好私密嘅，可能对佢哋嚟讲 系。我仲想话个厂应该有鬼啦。 系我仲谂住话，你肯定佢系觉得有释放咗啲嘢，而唔系觉得啊，我俾人剃晒个头啊咁样嘅。但系你去剃完佢个头之后，有冇自己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咁樣，即係好特別啊！終於做咗呢件事咯，剃完個頭啊，原來都幾好玩啊咁樣。 我都有崩潰喊嘅，我最後同阿輝一起崩潰喊咯，喺嗰度。 咁啊，好大件事啦！每次佢要治愈自己心灵嘅时候就，就啊，你得唔得闲啊？ 下次谂住玩啲咩？下次剃脚毛咁啊，玩啲脚毛呢啲我可以贡献啊，呢啲 OK 噶嘛？ 我剃须啦， 我啲脚毛要逐条掹 啦。哇！大家知陈家个脑谂咩啦？开始系。但系今日多谢你上嚟同我哋介绍呢一首你嘅新嘅派来作品，亦都你第一首啦，亦都第一份自己填嘅广东词嘅广东歌啦。咁、大家睇埋个画面上面。配合就会完整啲了解到即系陈家创作呢只歌背后谂紧嘅乜嘢，希望大家唔知 feel 唔 feel 到，你 feel 到有啲咩嘅话，其他谂法你都可以自己揾陈家啦，系啦，咁大个人自己揾佢， 或者想剃头嘅话就揾陈家啦。 好啊，好啊， 好，今日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月亮照白墙，静默的重量，无法冷静分。什么算善良？竟断理智与感伤，难以遇上。是谁在叫嚷？任由风水乱扬，寒字都不正常。随月光继续做梦想，世界惯性荒凉。你我都一样，结局都一样。分开分落遍地，同爱相向，活着是梦想，找一扇窗。 着是梦想，找一扇窗，春起秋过，淡然无印象。走低过这遍地图里长，随着遗忘上去一线窗，秋雨 听过陈家嘅派台作品《无恙》，听日5点见。